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受到逐渐北上的低压环流影响呢，今天白天本市是有分散性的阵雨出现的，晚高峰的时候小部分地区会有阵雨，交通出行请注意防雨和驾驶安全。与此同时，本市正在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当中，如果是驾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避开地质灾害高危险的区域。另外呢，今天是大暑节气了，小暑和大暑一样都是全市全年最热的时期，历史上是曾经出现过 41.9 度的极端最高气温。正所谓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重点就是要做到预防中暑。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东南部有大雨，东转北风二三级转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摄氏度。总的来看呢，今天下午到傍晚是有分散性阵雨出现的，如果遇到降水，提醒大家一定要格外再注意交通安全。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西部城区环路方面的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南北双向车流是比较集中，西三环紫竹桥到花园桥的北向南方向目前行驶缓慢。高速公路方面来看一下，出京方向的京藏高速建祥桥到北沙滩桥，机场高速三元桥到望京南，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京开高速的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以上路段的出京方向目前都是行驶缓慢的，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北京市2017年健康白皮书日前发布，本市户籍的居民期望寿命已经达到 82.15 岁，对于老年人来说，身体想要更硬朗，拥有一口好牙是至关重要的。您以为牙齿不疼就代表牙齿健康吗？活到80岁，怎么能拥有至少20颗纯天然的健康牙齿？健康牙齿从娃娃抓起，您家宝贝的牙齿您重视了吗？今天的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解读健康白皮书系列访谈，邀请北京市牙防办副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预防科副主任医师刘敏，跟您说说一口好牙让生活有滋有味。 夏天的风吹入我心中。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为您做健康白皮书系列解读的是北京市牙防办副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预防科副主任医师刘敏。您好刘主任。 好，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欢迎您的再次做客。刚才那段录音里面啊，提到了

事件曝光之后，北京呢也有不少曾经接种过狂犬病或者是白百破疫苗的公众表示了担心，不确定自己接种的疫苗是否是长春长生生产公司生产的产品。北京市疾控中心昨天表示，对于长生生物这两个出问题的疫苗，北京市没有采购，公众可以放心接种疫苗。而针对大家关注的事件相关的白百破疫苗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根据披露的公告，疫苗的效价指标不合格，那么带来的后果是可能会影响免疫保护的效果。而关于疫苗安全性的问题，新闻广播记者韩萌、城市广播记者曹宇昨天呢采访了疾控以及医疗领域的多位专家，我们来听一下录音报道。 不少市民担心这次被爆出的效价指标不合格的疫苗会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呢？长期从事疫苗科普工作的人士陶丽娜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所谓效价不合格其实是间接危害。 它是三个成分嘛，白喉、百日咳、破伤风，是百日咳效价不合格，另外两个仍然是合格的。它的百日咳可能说合格是60分，但是它这回是58分，它确实不合格，但未必是说一定是造成了实际效果的影响。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它的效果不够好，导致保护疾病这个效果下降，这个是间接的危害。 家长该如何判断疫苗接种效果？是否需要带孩子进行抗体检测呢？北京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孙美平表示，疫苗抗体检测目前不针对个人，不过国家相关部门会定期进行疫苗保护成功率的监测。 疾控系统呢，还会定期的对有些疫苗进一下免疫成功率的监测。还有一个呢，就是疫苗上市后进行大人群的有效性的监测，这几个方面来保证疫苗接种后能够起到保护作用。 不过专家表示，常见的不良反应多发生在接种后的24到48小时内，后期再发的可能性都很小。 再来关注天气啊，今天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期了，气温最高。这个时节呢，大家要合理安排生活和工作，注意劳逸结合。除了多喝水，多吃新鲜的果蔬之外，还可以适当多吃一些清热、健脾、利湿、益气的食物，比如莲子、百合等，注意消暑。出行避开正午前后时段，外出避免烈日暴晒，在室内呢保持环境自然通风，常备藿香正气和风油精等解暑药品。此外，受到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影响，近期北京天气是集雷雨和闷热于一身，今天夜间到本周三本市将会有明显的降雨，气温高，湿度大，天气闷热。未来3到9天，北京将要开启晴天和雨水轮流上岗模式，最高气温32到35摄氏度。目前北京还处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阶段，提醒大家远离山区、河道等危险地带。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这世界。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解读健康白皮书的系列访谈，为您邀请北京市牙防办副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预防科副主任医师刘敏，跟您来聊聊一口好牙让我们的生活有滋有味。广告怎么说的？牙口胃口才好哈。其实呢，说到这个牙齿健康的问题，我们的这个编辑专门我们今天还聊了聊呢，是有一位听众，一位阿姨，她每到我们做这个口腔健康节目的时候，她就会打来电话。然后当时她说的是，自从她装了那个新的假牙哈，嘴里面总是不断的长紫黑色的水泡，每次牙科医生来，她都就是医生帮她判断，认为是她的那个假牙配的不合适啊，所以呢是建议他重新来配一套的。但是这个阿姨啊，我们劝了他好多次，他也不肯。他说那副假牙也是花了好几千块钱的，不舍得换，他就强忍着这种痛苦吧，反正就是一直凑合着用。所以呢，我们就经常说，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口腔的这个牙齿健康的保护哈，争取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不至于让这个口腔健康问题导致我们的这个没办法吃香

了，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面。